就是大，因为加西的野生枫叶、它应该是变黄的，只有加东是变红的，对，嗯， 哦。 对，所以说这个还 是不一样的。 是原生本土的，还是说这个外来进来的？ 对对对， 有这么一个人还是能 清楚很多。但这个其实你也没有办法估测的、特别准确，说我能看到枫叶、但是这次反正基本上大家十一去的话、这个季节还是可以的， 合适的 啊。对，加东加西都没问题。 最后呢，三分钟问一下你们，有一次大家在一个屋子里做饭的美妙的生活场景，这个太吸引人了。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是在贾斯珀， 贾 斯珀小镇、然后我们是特意订的那种。就是楼上楼下二层，然后对我们等于是四个人住在一个屋里，它是那种几个卧室的那种，对对对，然后大家做饭，我们那个大姐可高兴了，一到做饭的时候就 幸福感爆棚， 兴奋点达到了顶端 顶峰， 对。然后他就 食材可以周围 采购，对，我们就在周边的超市买的， 啊、可以， 对，很方便。然后 像佐料什么的都有， 什么盐啊、油啊什么的 都 有。都 做什么了？大家各显其功吗？ 每个人做一道菜，但我没做，我是吃的。 每个人做一道 中国菜。 对，中国菜，就是因为全程你肯定，因为到国家公园里面它是没有什么中餐厅的、 对 啊，所以你肯定基本上吃的 泰餐 会比较多， 对， 大家一吃到中餐也很那啥。 王小妹妹有没有主食？ 有 哦，主食是谁吗？ 哎，我们买了那种当地的那种小饼，然后 他当地的小饼， 对，他那个这个酒店就算是酒店、酒店式公寓吧、然后他的那个烤箱啊什么的配备的都是非常齐全的， 方便极 了，对，所以你都可以加热。然后我们他那个小超市，我觉得可能也是也有一些华人经常会在那边去， 就加了一些产品的供给量， 对，他也会有一些，挺好的， 完美。 对，他们有煎牛排的， 完美。 我们等于是两个屋，一个屋是以牛排西式的为主，另外一个屋是以中式的为主 。 对， 两屋串着吃啊，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的。 对啊，多好啊！ 对， 真的好幸福。 喝点酒，聊聊天， 大家喝个红酒什么的， 对， 放放松啊，真是幸福的。 对，其实如果这个团友要是特别的和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旅程会超级开心， 没错，没错。 哎呀，老说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哈、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团队的自由行，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大家一站一站接驳，你自己走也得走这些线路， 对 不对？ 我觉得自驾是，就做个广告，自驾确实是给别人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是的， 因为你这些地方你大巴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大巴也不会给你订这样的酒店。 对，对，我觉得自驾是游览加拿大国家森林公园比较完善的首选的一个欣赏方式。 对，反正就是。就是我也提醒大家，就是你选，就是每次出行之前你要看好当天的那个路况就行。对，因为有的地方会有封路的，但是它那个 Google 上面的地图会显示的非常清楚，它会告诉你今天封路，然后这条路它都不给你导过去了 啊，自动规避了。 对， 非常好， 完美。 或者某一个季节这个景点是关闭的，它都会有很清楚的显示，所以大家在计划行程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这些，包括你可能自己里面有一些徒步的路线的话，要准备好一些。他们当那个国外国人，他们都喜欢徒步嘛，然后他们会带一些防熊铃啊之类的。 防熊铃， 对， 也有登山杖啊之类的。就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徒步走一圈。 时间的关系，这段完美的行程先告一段落哈。 对， 谢谢热情似火、永远纯真的李莹。 谢谢莹， 谢谢，身体健康啊！下了眼睛赶紧恢复， 赶紧恢复的。 对， 好的。 大家听完之后一定有去加拿大观赏枫叶和参观国家森林公园的冲动了哈， 必须的， 赶紧上路哈，关注明晨出发就可以了哈。 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